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大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昨天呢，中国体育代表团东京奥运会的名单已经是公布了，这样呢，现在应该已经算是马上就要进入到东京时间了。我们体育广播呢，也将会在下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东京奥运会，所以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即将开始的东京奥运会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一些优势项目，同时呢，也和大家再来分析一下哪些比赛、哪些运动员值得我们在奥运会期间关注。我们今天呢，在直播间请到的嘉宾是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即将出征东京去采访东京奥运会的记者齐良博。 王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实际上呢，马上也要出征东京了，相信对于整个的准备工作也已经算是停当了吧，因为毕竟这一次东京奥运会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啊，还是大家在不管是备战还是像我们准备采访这个环节当中有很多和往届大赛不一样的地方。 没错，因为可能作为往届奥运会来说啊，应该王毅你应该也比较有经验了，可能我们要做到的是了解像中国代表团的优势项目，那么每一个运动员的这个备战的情况，包括这个项目可能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的实力的分析，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前瞻啊，包括可能会有一些精彩赛事的这种点评，这个是从作为一名记者来说业务方面我们需要去准备的。那么这次东京奥运会刚才你也提到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那么是有一年的延期，同时呢这也是将是这个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一个情况下举办的一届奥运会。所以呢我们在准备这届奥运会的时候，除了我们像过往以往准备这个奥运会一样需要把这些资料都准备齐，我们的这个采访的角度等等都准备好之外，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的运动员包括团部，那就是疫情防控相关的这种措施，包括东京奥组委。那么我们也是因为一直和东京奥组委在有这种邮件包括这种沟通，那么东京奥组委也是非常重视这次防疫的一个措施，包括制定了一些严格的这种防疫隔离的一些这种措施和这个一些这种计划。那么这个呢也是我觉得这一届东京奥运会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确实呢这一次采访哈和以往的采访呢不一样，就以往的采访呢，刚才小齐也介绍了，我们可能会准备一些自己运动员的训练的情况，在备战期间他们取得的成绩关注一下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都是处于在竞技层面当中。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比赛项目，比如说我们的优势的夺金项目，我们之前可能就能够制定好一个采访的计划哪天去哪个场馆盯着谁，是吧？这就是以前的一个常规性质的或者说套路性质的。但是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呢，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它可能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你到了现场之后是不是能够像以往往届奥运会那样非常顺利的进入到比赛的场馆，进入到混合采访区和运动员能够有采访，这都是存在着很大的变量的。就像之前咱们一直所了解的，东京奥运会在举办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关于观众入场人数的限制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先是限制海外的观众入场，然后呢日本国内的观众从人数的10000人到5000人，最后呢选择这个空场的比赛形式，所以它也是一个在动态调整的过程当中的。包括在整个的奥运会期间，相信随着疫情的一些变化，它的疫情的防控，包括采访，包括比赛的赛事的一些后勤保障工作，也是在动态变化的。这一点也给记者们到前方去采访提供了，应该说制造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吧，一些不确定性。 没错，因为这次东京奥运会啊，这个和很多我们媒体同行，尤其很多采访了很多届的我们叫奥运老兵，或者说奥运媒体 一些老前辈们， 老前辈们 是吧？跟他们取经，老前辈们说， 像这个 我们也没经历过， 一起聊啊。当然说这个开玩笑说这届东京奥运会唯一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确定了我们到了之后会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 对， 当然这个 可能聊起来是一个像是一个玩笑的话啊，但是其实这也反映了现在东京奥运会在这个时间节点，在疫情应该说是这个还在传播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所面临的一种困难和窘境。比如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和这个奥组委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最开始呢是我们需要提交我们的一个叫做 activity plan， 就是我们的行动计划，会把我们要去到哪个场馆，要去到哪个地方，比如说是奥运村，比如说是 MPC 的新闻中心，比如说我要去到比如这个哪一个体育馆，需要明确的标注。另外我们的抵离信息，到达的航班，住的酒店信息，包括我们这个是否这个有一些这种身体的情况，这些都要提前的去沟通。只有在这个计划被他报批准了之后，我们才能顺利的入境到日本。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进入到这个，如果顺利的进入到日本采访，这个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接受3天的这个隔离、 啊、 对，因为前两天这个巴赫主席也是抵达了日本之后，也是自己进行了这个3天的隔离。其实这种隔离包括防护，我觉得对于这个奥运会来说是一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聚会，那么不仅仅是做好，就是你做好这些防护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你自己，同时也是为应该说全世界的运动员媒体参与到奥运会的这些人之中，我觉得是你相当于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可能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的话，我觉得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体育广播的四位这个前方采访的记者一定会严格遵照东京奥组委包括国际奥委会包括这个日本政府提出的所有关于防疫的严格的要求。那我相信如果全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媒体来到东京奥运会都可以像我们一样严格的遵守他的这种防疫的要求，那么这届东京奥运会可能就像巴赫主席所说的，奥运圣火将会成为点燃黑暗隧道尽头的那一束光。 确实呢，所有的人按照疫情的相应防疫的政策规定严格执行，才能够保障这一次赛事的顺利进行。因为我们知道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波折，而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呢，也是在14号啊，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是代表团有一个成立大会啊，在这个大会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整个中国代表团的名单公布，应该是771人。 777人的代表团， 777人。 那这个代表团成立应该也是7月14号啊，正式对外公布。那目前呢，777人的这个代表团当中，教练员、领队、科医人员等运动队的工作人员占到了307人，团部的工作人员是有39人。那么431名的运动员中，女运动员是298人，男运动员133人。咱们这届出征这个奥运会的运动员平均年龄是25.4岁，年龄最小的应该是14岁，那么最大的呢是52岁。应该说这一届这个奥运会作为咱们中国军团来说的话，还是有很多机会或者说很多的这种优势项目可以去冲击一个很好的成绩的，比如说像乒乓球，像举重，跳水啊，这些我们包括体操，可能这些传统的我们的这种优势项目啊，在这届奥运会上将有怎样的表现，可能也是这届东京奥运会我觉得中国观众的一个看点和亮点。 对，其实这一届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呢，也是咱们参加海外奥运会代表团人数最多的一届了。尽管说呢有疫情的影响，也足以证明一方面就是咱们的疫情防控非常好，运动员在过去的时间里面保持着非常好的身体和比赛状态，我们拿到了满额的一些这个奥运会的参赛的席位。再有一方面呢，也能够表现出来就是我们的中国体育在世界体育当中的占比越来越重要了。我们有更多的运动员参赛，是因为我们拿到了这个资格，我们有这样的成绩能够进入到奥运的赛场之上。在这个成立大会当中呢，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也是这一次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长苟仲文，他也是公布了这一次参赛的目标啊。这个目标是这样的，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保持在第一序列，同时呢确保不发生兴奋剂事件以及赛风赛季的问题，确保代表团不发生疫情传播，其实这个都是非常明确的任务。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情况下，其实也和小齐可以为咱们听众朋友梳理一下咱们这一次参加东京奥运会一些值得关注的项目，一些值得关注的代表队和运动员啊。首先就是这些王者之师了，刚才呢小齐也提到了3个项目，乒乓球、跳水、 举重啊，这是咱们大家公认的三大王者之师。当然也有分析，就是我们一直在奥运会赛场当中啊，有一个所谓叫六大王牌军。除了这三个之外呢，乒羽不分家啊，羽毛球也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再有一方面的射击，每一届奥运大赛当中，首金的争夺可能都是在射击这个项目上，包括在里约奥运会上呢，也是在首金是咱们射击项目所拿到的。还有一个项目呢，应该就是体操了。体操呢，在2016年的奥运会上应该是没有拿到金牌，但是在过去的两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当中呢，成绩还是有所回升，特别是男团这个项目，咱们其实可以和大家逐一的梳理一下。像乒乓球这个项目，乒乓球这个项目呢，毫无疑问，是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最重要的夺金项目，就是比较遗憾啊，咱们这个什么男双、女双不让咱打了。 这个好像项目的减少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就意味着金牌的减少， 对， 好像是有这个直接的这种关系。 开玩笑的说，最好这个项目也分年龄段，分这个体重啊，85公斤级、75公斤级，这级别越多金牌越多，那咱们这个乒乓球项目的这个奖牌金牌数就越多。 对，因为乒乓，说到乒乓球这个项目，国乒，国乒这个也是我们中国应该说最有这个优势的一个项目。那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咱们这次国乒的一个名单吧。我觉得先说男单这面，因为有马龙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孩子， 北京籍的、哎、 男单这面马龙和樊振东，应该马龙说应该算是老将了，88年的这个生人，那樊振东97年应该说也算是中生代的力量。那可能说到乒乓球这面的话，咱们主要的对手男乒这面的话，应该还是东道主日本队。 嗯， 像他的这个张本智和， 嗯， 可能就有人开玩笑说啊，说这个马龙去这个奥运会，感觉就是瞄着张本智和这个， 就是为了去办他的， 就是为了去这个有一个针对性的这种布置啊。当然，两个人从技术特点，包括这个交手上来看的话，可能确实，马龙会更占据这个优势，包括心理优势和技术优势。可能张本智和的这个打法更偏向于可能有一点像原来传统的老的像韩国队的这种运动员，可能打的会比较凶悍一点，然后可能会这个有一些出其不意的这种。所以男乒这面的话，感觉这个咱们还是阵容应该说还是比较强大的。另外女单这面的话呢，咱们陈梦和孙颖莎，应该说孙颖莎应该算是一名这个可能21岁啊，在国乒你也不能说他是小将，因为有太多的这种青年才俊。但是这个陈梦和孙颖莎在国际大赛上，那么看看对阵像伊藤美诚领衔的这种日本能有怎样的这种表现，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其实主要的对手也是日本女乒。 对，也是日本女乒。因为这次可能说到这个中日之间的一个我们说叫这种对比，或者说这一种 PK 来说的，可能不单单是在国乒一个项目，可能包括像体操，可能包括像一些这种其他的这种竞技项目， 田径四乘一， 对， 也是一个特别有看点， 这种都是其实中日对决的一个这种亮点和看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届奥运会上，中日的这个对决，包括可能在游泳赛场里会有一些这种竞争，然后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其实包括像小齐所说的哈，就是日本军团和中国这个代表团之间的一些项目当中的竞争，其实就像咱们在即将开始的东京奥运会的报道当中有一个小栏目叫站在东京看北京，是吧？ 对， 其实他们也是站在东京看着咱北京， 当然这个 性质差不多，只不过角度不一样， 角度不太一样。这个可能说到这个前方报道的我们的一些这种计划，其中有一个栏目叫做站在东京看北京，那这个栏目应该说我们想去做的一些就是来参考，或者说来这个真实的这种事实性的来报道和解读一下东京奥运会这次东京为了举办这次奥运会所做的一些措施，包括比如说像防疫，比如像应急突发，比如说像它的这种安全保障等等方方面面吧。那么站在东京为什么要看北京呢？因为这个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就是我们的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那么日本或者说东京作为主办国在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值得我们去借鉴，或者说有哪些可能做得不太完善的地方值得我们去这个提前的去 做一些准备，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 值得大家去这个去关注的一个点。另外，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说半年之后举办的这个冬奥会，也确实啊是有一个这种积极的这种影响和意义来说。因为本身夏奥和冬奥按理说应该是间隔两年的时间，但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导致我们这个时间就变得非常的紧， 从两年变半年了。 对，两年变半年了，可能这最忙的应该是国际奥委会哈，这个。应该也是有一些这种准备。 对，当然这个是从咱们国乒这个中日对抗的一个小话题当中延伸出来的哈。就在下周开始，我们将会进入到奥运会的报道的时间，我们会在19号的时候开始进入到真正的所有聚焦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那个时候会有更多的相关的专题，也会听到我们前方的思维记者给大家所带来的更多的相关的报道。这是一个节目当中的话题，还是回到我们王者之师。刚才说了男单女单，其实我最关心的还是这个混双。因为混双首先它是一个新增项目，对吧？这个新增项目它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另外呢，混双一个国家应该是只让一队选手来参赛，它就有存在着很多的偶然。以前咱们经常说乒乓球队王者之师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的集团优势啊，我们有太多的能够冲击金牌的运动员，所以一个人失常的时候还有别人可以站出来。但是混双这个项目呢，首先它只有一队选手，另外呢它是乒乓球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一块金牌，所以开门红啊，当头炮能不能够打好至关重要。乒乓球的项目是在7月24号到8月6号是赛期，但是呢7月26号是产生第一块金牌，第一块金牌就是混双。那混双这个项目是不是也是咱们前方几位记者就是着重要关注？ 没错，因为这个只有一组选手，就意味着你原来咱们所说的这种双保险，甚至可能更早的这种三保险，就是不存在了。 哎、 你的集团优势其实是没有的。 其实为的就是削减中国队的集团优势。 对， 啊、 对，可能为的就是削减这个咱们的这种集团优势。混双这面，咱们派出的是许昕和刘诗雯，应该说是许昕是90年的，刘诗雯是91年的。在国际大赛的这种经验上来说的话，可能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可能恰恰因为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这种延期，对于运动员来说，那他尤其是这种我们说相对年龄偏老一点的这种老将来说啊，可能你每这个推后一年，你的竞技状态，他因为他运动员是随着年龄会有一个抛物线嘛， 对， 那年龄可能到达，比如说这个像运动员28、29、27、28，你又有经验又有体能，你又有技术的时候，那这是巅峰的时候，那你随着这个巅峰期，我们说往后推移，可能每推移一年，他的经验会越来越丰富，但是呢，可能就是你的这种体力，其实也是一个挑战。那你如果要是再对比一些这种小将来说的话，可能他经过这一年的准备，他打的这种训练和比赛，此消彼长之间，其实这个对于咱们的这种优势项目来说，可能比如咱们原来开玩笑的说，这金牌可能咱说，比如概率能有90%的概率可能能拿到，那可能现在可能我们就降到了可能比如80%或者说85%。 之前呢，大家也说2019年世乒赛就拿到了冠军，所以他们现在在这个两年的时间里面，基本上在这个项目上，是不是没有什么人可以对他们真正形成挑战？主要还是他们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的保持。 混双这面来看的话，应该说咱们主要的对手一个是日本的水谷隼、伊藤美诚， 对， 另外 这也是他们奔着这个冲金，他们其实是算是冲击。 对，另外就是韩国的这个李尚洙、田智熙，包括咱们中国台北的这个林月汝、郑怡静，还有中国香港的黄振廷以及杜凯瑟。应该说一般冠亚军啊，基本上就是这几组组合里面来出。可能特别提到的还是说日本的这个组合水谷隼和伊藤美诚，实力上来说的话，确实他们是比较具有这种实力的这种运动员。另外就是虽然说现在看可能没有观众入场，但是人家毕竟是东道主， 主场作战， 对，主场作战的话，那其实你乒乓球比赛的话，现在这个我觉得技术是一方，就是任何体育比赛我觉得你技术是一方面，你的心态和临场发挥其实可能在这种顶尖选手来说吧，应该说可能更加的这种重要一点。那么会不会有这种超水平的发挥，去冲击我们中国军团的这个优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比赛还是我们虽然很有信心啊，但是可能在面临这种挑战上来说的话，可能东道主依然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对，就像刘国梁所提到的啊，说这个咱们 还是面临着很多很多的困难的。但是我们相信乒乓球队呢，作为王者之师，就是有困难他们能够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这刚才提到了几个算是个人项目啊，混双男单女单，在随后的时间里面呢，将会有男团女团的决赛，8月5号是女团的决赛，8月6号是男团的决赛。其实从奥运会开始的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我们更多的关注的还是乒乓球的项目，因为它开始的比较早，另外呢又是咱们的优势项目，希望乒乓球能够包揽五金，相信这是所有咱们中国的乒乓球球迷啊，中国的这个体育迷所共同期待的。这是乒乓球这个项目，还有一支王者之师长盛不衰呢，其实就是咱们的中国跳水队。中国跳水队在这一次比赛当中，跳水的八块金牌将会在7月25号到8月7号这个时间来产生，而且呢，它其实跨度还是比较大的。你像25、26、27、28这四天，都将会产生这个双人跳板和双人跳台的金牌。然后呢，8月1号、3号、5号和7号，就是随后的这个时间啊，进入八月份是隔一天产生一块金牌，都是单人的。那先是女子三米板、男子三米板，然后女子十米台、男子十米台。那在这个跳水这个项目当中，小齐给我们分析一下，咱们中国跳水队的优势都在哪？ 因为中国跳水队啊，在这个咱们体坛就素有梦之队的这种美称啊，那入选参赛的这些运动员，应该说在国际上来说的话，也都是顶尖或者说是最顶尖的。那比如说像奥运冠军曹原，那么这也是咱们北京孩子，也将出战这个男子单人十米跳台的比赛，然后并与这个陈艾森搭档去角逐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这个项目。那女子方面的话呢，咱们这个小将张佳琪也是非常可爱的这个北京姑娘，将与陈芋汐将搭战这个将这个一起搭档挑战这个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项目。那目前来看呢，应该说他们的这种实力都属于世界顶尖的水平，只要有这种稳定的发挥，应该说夺取冠军应该可能是这个概率会比较大的。因为可能相比于这种像乒乓球或者说这种球类运动，它会有这种对抗性的， 对， 你像这种打分这种项目，其实比拼的就更是一个 稳定性 和心态。那可能我觉得在这种这个项目上啊，那我觉得可能中国军团的这个优势会更加的明显，或者说更加的这个稳定一些。 再有一个，其实呢，相对于这种对抗性项目啊，它有一些偶然性，对吧？今天他对手打疯了。他打疯了之后，正好你状态又不好，你所有的这个技术细节、战术细节都在他的控制之内，都被他给遏制了。你这球越打越难，你可能就赢不了他。但是跳水这个项目呢，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比，就对手跳的好坏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完成度到底有多高。咱们中国跳水队的这些选手们作为梦之队，他们的完成度首先是非常高的。再有一个打分项目呢，还有裁判的印象分，对吧？也许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之下呢，你一直是世界顶尖的运动员，那你这个印象分跟体操一样， 对， 这个印象分呢，就是要比那个不太知名的运动员要高一些。这一点也是咱们这么多年来所积累下来的，在这个领域当中顶尖地位，所积累的一些优势。那唯一的一个小变数，就是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咱们的跳水队出国参赛不多， 对， 没有什么大赛，所以一下就来到奥运会的赛场当中，这个稳定性直接就进入到一个顶尖大赛当中，这可能是一点点的小小担忧。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不知道在你们前期采访的时候有没有跳水队方面如何来应对这样缺乏大赛的那种经历？ 因为缺乏大赛的这种经验，其实在我们来看的话，反而这对于中国跳水军团来说的话，可能不能算是一个劣势，因为这一年的话大家 都没 比， 都没比， 大家都没有比， 哎， 其实都没有什么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国际大赛去一展身手的， 哎，反正呢我们家练的就更好，是吧？ 对，而且在这种这个后勤的保障上， 嗯， 我们的国家队的这些运动员应该是给予了他们非常这种充分的这种备战上的这种后勤上的这个储备。比如说这个对于像咱们这个跳水队的小将，像张佳琪和这个刚才说的陈芋汐，将一起这个冲击这个奥运会的金牌，可能看似他们是没有这个奥运会的经验啊，但是能够在这种大的舞台上能不能够说顶住压力，反而 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说，我觉得可能他们会有一种比较兴奋的这种，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要征服这个舞台。 对，比赛的机会来之不易啊！现在站在奥运赛场当中，就要把自己最强的一面展现出来。就这就是梦之队、王者之师他们在大赛当中屡战屡胜的这个保障所在、根源所在。 没错，可能对于小将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直接登上国际大赛舞台，他的兴奋会大于他的紧张。 嗯， 当然，这个如果可能对于一些老将或者说这个经验反而比较丰富，大家我都觉得你能拿这个，就是你就必须拿这块奖牌的时候，反而他我觉得可能面临的这种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跳水这面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几个小将啊，应该说咱们对于他们应该说抱予了很高的这种期望值。但是我觉得同时呢，也不要说给他们太大的这种压力，也是看他们的这种表现吧。因为从日常的这种采访中也能够感觉到，确实队员们也是，尤其因为疫情这个延期这一年，付出了很多自己的这种心酸的这种努力，比如说集中的这种训练。那可能原来咱们说运动员，你这个训练完了之后，你可以回回家，或者说这个去这个正常的去 有一些社交活动， 对 吧？ 对，有一些放松啊什么的。那现在这个因为这个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这种严格。那队员们其实这一年坚持下来，对所有项目的运动员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嗯，另外的一个梦之队，应该就是中国举重队。 那举重这八名运动员啊，应该说石志勇和吕小军是里约奥运会的冠军。李发斌、陈立军、侯智慧、廖秋云、汪周宇、李文文则是世锦赛的冠军啊。那应该说中国举重队这个八个项目里都有可能冲击这个金牌。 对， 可能就跟乒乓球一样啊，他们也是非常这个有希望能够去对这个他们每一个的这个项目去发起这个冲击。比如说像这个石志勇男子的这个73公斤级， 小石志勇 这个石志勇是小石志勇。然后包括可能这个吕小军也是男子81公斤级， 也是一位老将。 还有像这个李文文的87公斤以上级，应该说这几个项目都是感觉优势会比较的明显， 这就是比较稳的 比较稳的几个项目。对，所以说中国举重队这面的话，你说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完完全全可以我们自信的说出来，这是完全具有集团优势，或者说我们这个不仅满额参赛，而且有这个满额争冠的这么一个，或者说争牌的这么一个一个这种优势的项目。 所以呢，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呢，刚才我们和大家盘点了，就是六大王牌军当中啊，有三支被称作是梦之队或者王者之师，非常有机会冲击更多奖牌的项目。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也可以和小齐再来分析一下咱们其他的几支王牌军。另外呢，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还有哪些项目、哪些个人运动员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和期待？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林苑。今天白天我市气温偏高，截至到16点的时候，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32.1摄氏度。由于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而且未来3天，我市仍然将会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也请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防雨防雷电。预计明天白天晨练以及上班上学的时候，气温在24摄氏度到26摄氏度之间，偏东风1-2级。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适宜户外晨练。同时要提醒大家，在夏天多吃瓜果蔬菜，保持心情平和。北京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王毅。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和我们的记者齐良博一起和大家分析了本届东京奥运会上、作为王牌之师的三支梦之队啊，也就是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中国跳水队和中国举重队。当然呢，六大王牌军啊，其中还有三支队伍也是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我们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就是中国射击队、中国体操队，另外还有中国羽毛球队。我们先来说说射击这个项目吧，因为很多的时候奥运会的大赛是吧，都是在射击项目当中呢出首金，而且呢我们中国射击队也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只不过就是相对比较遗憾的，在上一届里约奥运会上我们在射击项目当中只拿到了一块金牌。那本届东京奥运会依然是射击项目有望冲击本届东京的首金。我看了一下这个赛程哈，射击呢是23号的时候，就是开幕式的当天就已经开放训练场地，让所有的运动员进行训练了。24号就开始比赛，而且24号的上午应该是10:30的时候，女子的10米气步枪就将会产生金牌，这很有可能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的首金了。 嗯，那可能大家都记着啊，5年前的这个里约奥运会上，张梦雪是夺得了女子10米气手枪的金牌，是为中国队设下这个首金。 但主要是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咱们这气步枪没拿着，是吧？ 对，当然这个因为射击项目它的这个赛程会比较的早，所以说这个射击来说的话，一般首金基本上都会在这个射击这个项目上去， 对，他出的比较早。 那这次东京奥运会呢，这个金牌是首枚金牌啊，将有可能是在7月24号的女子10米气步枪的比赛中产生。那么咱们中国队的这个王璐瑶、杨倩将代表中国队向首金发起这个冲击。2000年出生的这个杨倩，应该说是中国女子气步枪项目的一个新秀啊，也是应该说和这个王璐瑶共称为这个中国射击队应该算是冉冉升起的这种双子星。两名选手应该说比较的，虽然比较的年轻，但是在这个项目上应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这种冲金的这种实力。说到射击项目，可以给大家就是提前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个这次可能有的一个亮点，就是据我所了解，这届东京奥运会上那射击项目可能会加入一些转播的新的技术，就是大家在电视上可以看到除了选手打出的这个环数，包括比如说射的第几枪，还会有一个像心跳的显示，就是你这个运动员你是紧张心跳，你现在是100还是120，可能也会在这个转播上有一个这种呈现。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作为观众来说啊，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点， 它是一个感受啊。因为我们知道哈，就任何的一届大赛，包括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不发生兴奋剂事件，是吧？很多的项目都会有兴奋剂的问题，射击有没有呢？问过，也有。 对， 但是呢他们吃的这个就是咱们叫兴奋剂，它实际上它应该是镇静剂，是吧？它就是为了让运动员能够平静下来，降低自己的心跳，在激发的时候更稳定。当然所以呢这个它也是在禁药之列了，相信这个参加奥运会现在药检这么严格，大家都不会去采用。但是为什么要吃镇静剂？就是让自己的心跳平静下来。 在这个比较稳定的心率的过程当中呢进行激发。所以刚才小齐介绍的这个，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些射击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在那种紧张的一枪就要拿下冠军的时候，哎，看得咱们手心都已经出汗了，心跳加速的时候，他这心跳到底是不是能够那个控制住，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转播的细节哈，应该就是运动员带上一个心率带，然后这个心率带实时的传递到后面的数据分析系统当中，能够提供给转播方。 对，因为这个从技术上来说啊，包括比如像咱们足球比赛穿的这个运动的这种背心，现在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了。 嗯， 可能只是作为咱们观众来说的话，可能之前没看过这个。比如说像这之前咱们都知道射击这个射丢两块金牌的这埃蒙斯啊，那你如果这回看看他射击之战，一看这心跳都已经飙到这个很高了，这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问题啊？ 而且 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转播细节， 转播细节。对， 其实我倒是觉得是，那这打完这一枪之后啊，那个心率也别停啊，一直给大家转播着，是吧？你像埃蒙斯那样一枪打在别人靶上之后，你看看他那时候他心跳是多少。 另外就是可能通过前期和大家的和这个射击队的这些运动员做的一些这种采访来看啊，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射击队的这些运动员应该说的性格都是比较内敛，比较的这种就是可能直观来说就是比较的安静， 对， 说话感觉都是有一些这个就是 去过他们食堂， 对， 去人家那食堂就觉得哎呀，进了那食堂之后自己都不敢说话。吃饭的时候那个勺啊筷子呀、啊、都不敢碰盘。 对，可能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些这种细节，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项目的一个运动的一 个 特点。 哎， 嗯， 但你要去这个飞碟射击队可能稍微好点。 对、 啊、 飞碟应该会稍微好一 点，就比较奔放一些， 比较激情一点。 嗯，但是呢不管是气手枪还是气步枪，就是步手枪队在这一环节当中呢，大家是需要非常稳定的，然后每一个动作甚至在激发的时候都是一种无意识的激发啊，这是对于运动员提出的非常高的要求。可能我们还是关注首金十米气步枪这个项目，当然十米气手枪实际上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毕竟呢气手枪这个项目是里约奥运会我们拿到了金牌的一个项目，不过呢比较遗憾的就是拿到金牌的张梦雪这一次没有能够进入到东京奥运会的参赛名单，这也足以证明现在咱们的中国射击队队内的竞争有多激烈。 对，因为射击队应该说是人才辈出，而且他的这种更新换代也是非常快的。所以说这回咱们刚才王毅说关注这个首金的同时啊，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新人，比如说像两千年出生的这个杨倩，那十米气手气步枪他是这个一个算是新人，但是他的成绩其实应该说已经是这个有了非常多的这种这个支撑，或者说有了非常实力上的这种证明。在国家射击队东京奥运会选拔赛的四站比赛中，应该说杨倩是连续夺得了四个十米气步枪的冠军，这在竞争非常激烈的中国射击军团中，应该说这是更加不容易的这么一件事儿了，尤其是连续获得啊，就意味着你的发挥是非常的稳定，没有一点点的这种波折或者波澜， 没有起伏， 没有起伏， 没有波动。 对，尤其射击这个项目，其实刚才也提到，就是稳定大于一切，就是你只需要做到稳定，把平时训练的这种水平发挥出来，那你在国际大赛上其实获得好成绩，这个完全就是和你平时训练的成绩会有一个这种正比。 哎，他们这真的是稳啊，特别稳，因为我去试过。就人家说挑这个射击运动员立那子弹壳啊，说立七个你就有机会进入队里面去试一试了啊。 王毅列仨就给推了吧。 我那立了半天，最多我立到六个，第七个实在是手抖的不行。后来说看看你还是去采访，你别练射击了，不是这个料啊。所以你看咱们的运动员真的是非常非常稳，可能本届东京奥运会呢会力拼两到三枚金牌吧，看一看咱们的中国的射击队会不会在本届奥运会上有非常好的发挥。再有一个呢，备受瞩目的就是中国体操队，这也是咱们这么多年来的奥运金牌大户，是吧？但是在里约奥运会上呢比较遗憾，咱们的中国体操队没有能够获得金牌。那这一届东京奥运会肯定还是和 日本队啊，包括俄罗斯啊，来进行对抗，尤其是在男团的这个项目当中。体操呢是7月24号到8月3号，特别是7月26号将会是男团的决赛，也应该是产生的体操的第一块金牌。男团之争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嗯，应该说这个体操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一直其实长期以来啊是咱们的优势项目，但是里约奥运会上我觉得确实可以用发挥失常或者说严重发挥失常来形容这届奥运会。应该说中国体操队也是厉兵秣马，这个经过了一个奥运周期的这种备战，那本以为可能是四年，那现在因为延期是到了5年，那这届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操队我觉得也是力争去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那男团这面呢，包括像这个肖若腾啊、邹静媛啊、孙伟、林超攀这种，都是我觉得实力上比较的这种全面，也是各个项目上几乎是没有什么这种短板，太多的这种短板。那作为这个咱们主要的这种竞争对手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日本队算是咱们的一个竞争对手，但是体操这个项目因为它是一个打分项目，所以可能这个东道主会多占一些这种优势吧，因为它毕竟不是这种比较你说我这一脚球我踢进了这就得一分的这种。 哎，对， 可能同样一个动作你说这个完美与不完完美之间可能就会有一些主观的因素在里头。这个我觉得这也就是实话实说，可能这个东道主或者说这个主观上打分会占一些这种我们说小小的这种优势，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作为我们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这届东京奥运会体操我们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这种优势。那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你把你自己的这种技术动作去做完美之后，至于说结果的话，我觉得还是是你平时训练的一种这种体现吧。 嗯，所以在今年的体操项目当中呢，其实还主要的关注着也是中日之争啊，像刚才一开始说的乒乓球这个项目是一样的，中国男团和日本男团在团体项目的争夺会是本届体操项目当中非常具有看点的一对竞争。除了体操这个环节里面呢，就是再有就是中国羽毛球队了，对吧？中国羽毛球队也是我们六大王牌军之一。在本届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羽毛球队是男单、女单、女双、混双啊，在这四个项目当中呢，是拿到了满额参赛的席位的。实际上我们也看了，就是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讲呢，国羽可能在混双啊、女单、女双啊，都有一些冲金的实力。男单和男双这两个项目当中，可能是不是要困难一些？就冲金希望最大的，应该还是混双，是吧？混双郑思维、黄雅琼这一对组合是实力优势比较明显的。 另外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抽签上面来去分析一下，因为现在抽签已经单项的小组赛的这种抽签已经产生了。那中国羽毛球队也是在东京拿到了9个参赛席位。那么男单的像主力的陈龙和石宇奇是进入到了下半区的 N 组和上半区的 H 组。女单呢，我们两名主力陈雨菲是作为头号种子进入了上半区的 A 组，那么何冰娇呢，则是被抽进了上半区的 G 组。那仅有一对男双的刘雨辰、李俊慧被分在了 C 组。那么女双这面呢，陈清晨和贾一凡，包括杜月和李银辉分别分在了 D 组和 C 组。混双这面郑思维、黄雅琼以及这个王懿律和黄东萍应该是分在了A 组和 D 组。这次奥运会的羽毛球的比赛规则应该说是5个单项都先进行小组的循环赛，然后之后再进入淘汰赛。42名男单选手和43名女单选手参赛，那被分成了14个小组进行循环，其中每个小组呢3到4个人，包含一名这个种子选手。应该说这个小组赛可能会这个更好的是起到一个热身和调整状态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可能对于各个运动员也好，或者说这种运动队也好啊，如果是对这种赛会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这种的这个赛制来说的话，它会有一个调整状态的一个时间。尤其可能羽毛球其实和其他项目是一样的，也是因为疫情这一年，可能国际大赛包括一些积分赛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运动员在这种国际大赛上的这种表现和展示的机会，可能很久没有体验到这种这么大的国际舞台上的这种 应该说这种感觉。 嗯， 那上来先找一找感觉，小组赛先这个调整一下状态，到进入到了后边的这种淘汰赛的阶段，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国羽真正去发力的一个阶段。 嗯，先拿小组赛呢来试试手，热热身啊，让自己的比赛感觉慢慢的恢复，特别是大赛的感觉慢慢的恢复，然后在后面的关键战当中呢力争冲击更多的金牌。这是我们所分析的六大王牌之师啊，我们的六个夺金比较集中的运动项目啊。但是这是在奥运会的，其实我看了一下赛程，都是在中前期啊，主要是集中在比赛开始一段时间到八月初的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很多优势项目比赛的时间。那除了刚才提到的六大王牌军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啊，比如三大基础体能类项目啊，就是田径、游泳，还有赛艇、皮划艇啊，包括呢其他的一些像跆拳道啊、击剑呀等等，我们过去拿到过奥运金牌的一些项目都值得大家关注。其实这些项目当中呢，也这中间呢咱们再多说两句，就是有很多咱们北京籍的选手啊，我记得咱们在这一次出征奥运会之前也有很多的北京籍选手最终呢跻身到了奥运的名单当中，应该现在已经确定了是吧，我觉得今天应该是已经明确，就是咱们有18位运动员 对 将会出现在东京奥运会上，这是来自于北京的18位运动员，这也是应该是不是在前方咱们记者组重点关注的一些运动员和项目。 对，作为这个咱们北京本地的媒体啊，其实对于咱们北京籍运动员的这种关注也会是我们的一个重点。那刚才王毅介绍到说，北京这回有18名运动员将代表中国队参加15个项目、30个左右小项的这种比赛。那比较耳熟能详的运动员，像我们刚才可能提到的马龙、曹源、张佳琪、肖若腾，包括刘晓彤这些名将，也将这个带领这个各自的这种球队，或者说 是在 各自的这种争 金 项目上的核心的这种负有这种使命吧。那也是在东京奥运会的这个舞台上向奥运奖牌甚至是金牌发起冲击。这次应该说入围的北京咱们这些运动员吧，应该说老中青相结合，既有奥运冠军和世界名将，那当然也有一些初出茅庐的新兵，比如说啊，像马龙、曹源、王宇、于静瑶、刘晓彤、华天，这些应该说是具备了一定的奥运会的参赛的经验， 这是参加过奥运会的运动员， 对，这是有一定经验的，我们说应该说他的这种大赛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在经验方面上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优势的。那他们呢将代表中国队参加15个项目的比赛，其中11名运动员都是首次参加这个奥运会。那比如说像这个乒乓球、跳水、体操等这种北京市的传统的优势项目啊，另外还有像这个花游的常宇，体操的这个齐齐，应该说也是进入到了替补的名单。另外还有12名北京的教练员和2名保障人员，应该说是入选到了代表团。这里面我觉得咱们北京队的这些运动员里头可以挑几个咱们重点关注的，比如像这个里约奥运会乒乓球男单的冠军啊，这个马龙，应该说这次搭档樊振东、许昕争夺男团金牌，这个应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看点，因为咱们上半时段其实也分析了说这个中日对比嘛， 对，这集中的说了乒乓球这个项目啊，也是咱们北京重点项目， 对。另外还有像比如说小将这个王楚钦，应该是持这个 P 卡，也是作为男团的替补队员，也是入选到了奥运会的名单。然后另外就是比较有这个实力冲金的中国跳水的梦之队，刚才也是介绍了，像曹源呀、张佳琪呀，这应该都是咱们比较这个就是咱们北京籍比较优秀的这种选手。女排这面的话呢，刘晓彤应该说是顺利入选了12人的大名单。应该说她也是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的这种冠军成员啊，也曾经在为这个女排半决赛挺进决赛的那个比赛中发挥了骑兵，或者说这个发挥了重要的这种作用。小彤虽然说这个在12人的这个现在大名单当中，这个跟随这个中国女排跟随郎平一起去到了东京，但是可能在这个队中她更多的起到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老将这个 定海神针的这么一个作用。可能大家觉得看这个是不是觉得年龄有一些这个大了，可能体能包括技战这个技战术水平上相比于里约他肯定会略有一些这种下滑，但是咱们说竞技体育项目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能作为这个老将来说，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这个一下发挥出了自己这种惊人的这种能力。尤其中国女排这是一个应该说承载着中国精神，或者说很多我们球迷这种希望，因为它不单单，我觉得中国女排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竞技团队或者说竞技项目了，它可能甚至承载了一种民族精神在里面。 对， 所以说作为咱们北京籍的运动员能够加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随队去出征奥运会，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荣耀的这么一个事情。 确实呢，就刚才咱们说这个六大王牌军啊，主要是在奥运会上呢拿金牌拿奖牌比较多的代表队是吧？女排呢，你再厉害，她也 就 一块金牌。但同时，不可否认，中国女排也是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中的王牌之师啊，也是上届里约奥运会当中的冠军，作为卫冕冠军的身份出现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当然，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也有日本女排，对吧？日本女排也会作为这一届当中咱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手来进行准备。除了刚才提到的几个有机会冲击金牌的北京籍的选手，就另外呢，你看现在篮球项目当中，潘真琪进入了这个女篮的十二人名单啊，这是五人制篮球啊，五人制篮球女篮的十二人名单。还有呢，像羽毛球的刘雨辰啊，重剑的董超啊，空手道的巩俐啊等等，这些运动员呢也是进入到了奥运会的名单当中。尽管呢可能他们不像马龙啊，不像这个张佳琪、曹源他们这样能够拿到奥运的金牌，但是能够进入到奥运的阵容当中，已经能够证明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过去的几年当中所付出的艰苦的努力。也相信在本届奥运会上呢，咱们北京籍的运动员一定会给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更多的这个力量啊，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奥运会赛场当中取得好成绩。再有呢，就是我们关注的其他的一些项目了，对吧？其他的一些在本届奥运会当中重点的项目或者重点的运动员，咱们可以在今天夜话的最后这时段来讲和大家梳理一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三大基础体能类项目，田径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个。其实田径这个项目我挺关注的，并不是最终拿冠军的那几个项目，因为拿冠军的几个项目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二十公里竞走，咱们有三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老将刘虹，包括呢25岁的杨佳玉，对吧？以及切阳石姐，他们三个人这个集团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铅球的巩立姣，标枪的吕慧慧、刘诗颖，这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运动员，是有机会冲击金牌的。但是我倒是非常关心在直道赛道上，就是苏炳添他能不能够杀进奥运会的百米决赛，这是我非常非常关心的。 苏炳添的话，我觉得作为亚洲飞人啊，因为2018年亚运会的时候我是在现场看到了他那个和日本选手当时竞争，因为亚运会嘛，竞争的那个场景，当时我记得应该是9秒92，应该是创了这个平了这个亚运会的创亚运会记录的这么一个一个成绩。但是这个你放到奥运会的舞台上来说，你所比的可能竞争对手就不单单是亚洲军团了， 对，主要 是美国运动员， 美国 包括 牙买加， 对，这些运动员，你这个中国飞人和这些世界顶尖的飞人的差距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能不能说这个去跟他们之间的差距去有所拉近啊，这个在国际大赛的这种舞台上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像当年2015年的田径世锦赛，咱们4×1的军团是在国际大赛应该拿到了第二名， 拿到了银牌， 哎，这个当时说也是一个这个不小的 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历史性的突破啊。当然这种这个好成绩的背后其实还是说源于队员们的这种这个训练，包括这个可能受疫情影响这一年咱们这些运动员也是在这个比如说封闭的环境，甚至可能是一些这种非常艰苦的这种训练的条件下可能去进行，而且没有国际比赛，这对于运动员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 更加严峻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这种国际的比赛，没有这种顶级的这种交手，可能他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这个去关注吧。 嗯， 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田径的巩立姣，因为巩立姣应该说是我这次关注的整个中国军团代表团里头我最关注的一个选手，应该说五年前的这个里约奥运会上应该和奖牌是擦肩而过啊，但是这个巩立姣应该说现在来说的话应该是参加了这个仅2019年一个赛季是参加了13场比赛，夺得12个冠军和一个亚军，连续3年斩获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并且蝉联世锦赛的这个冠军。用这巩立姣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现在就差一枚奥运会的冠军金牌，应该说整个运动生涯就圆满了。 对， 而且以他的这个现在年龄来看的话，应该练了应该是22年的铅球，应该今年也是89年，应该也32吧，差不多32岁，应该说这对于他来说能不能画上一个很圆满的句号，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对，哎，这个非常开朗啊，这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很喜庆，真的是希望因为疫情延期一年的奥运会呢，让他这个奥运金牌只是晚来了一年而已啊，能够顺利的把奥运的金牌收入囊中。这个比赛呢是在8月1号女子铅球的决赛，大家可以关注。其实8月1号晚上的田径赛场当中还有值得关注的，一个是男子跳高的决赛，看看咱们的北京籍选手王宇能不能够杀进最后的决赛，再有就是男子100米的半决赛和决赛都在8月1号这一天。对于咱们喜欢田径的这体育迷可以关注一下8月1号这一天的比赛。另外呢，在8月6号的时候，将会有女子20公里的竞走，下午4点半啊，就是咱们冲击金牌的一个项目。再有呢，就是8月6号的晚上的2项比赛，一个是女子标枪，有机会冲击金牌。晚上的最后一项，8月6号的最后一项是男子4x100米接力，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项目。除了田径之外呢，游泳赛场当中也是基础体能类大项，游泳的金牌也很多，但是相对来讲呢，咱们冲金的点没有那么多，比较集中，就是年轻的张雨霏，她能不能够在女子100米蝶泳和200米蝶泳当中去冲击金牌，以及她和自己的队友所组成的男女4x100米混合游泳接力队能不能够冲击金牌，这应该是在游泳项目当中值得大家关注的。 那中国军团应该说在像女子200米蝶泳、女子100米蝶泳、男子100米仰泳，还有男女混合接力，包括男女的这个男女混合接力这几个项目吧，应该说咱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冲金的这种实力。所以说我觉得游泳比赛的话，咱们也是传统的咱们一个应该说不算优势项目，但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一个项目。所以说我觉得这届东京奥运会咱们也是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 对，这比赛的时间呢是7月26号的时候将会是女子100米蝶泳的决赛，7月29号的时候女子200米蝶泳决赛，这两个项目呢都关注张雨霏。7月31号的时候男女4x100米混合泳的决赛，这是在游泳池内我们对于金牌冲击的几个项目。另外在赛艇皮划艇这个项目当中呢，也是中国这么多年的一个所谓叫潜优势项目啊，潜在优势项目，但是呢在奥运赛场当中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具备了冲击奖牌甚至冲击金牌的实力，也是希望他们在今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在皮划艇啊，包括这个像女子划艇啊、男子双人划艇啊这些项目当中呢去冲击奖牌。另外在赛艇项目当中呢，咱们的女子四人双桨、男子双人双桨、女子八人单桨这些项目也有实力冲击奖牌和金牌。其实说这么多项目啊，这个皮艇、划艇、赛艇，这在奥运会赛场当中呢，比赛的什么场地呀、比赛的规则呀、参赛的运动员装备啊，这都不一样啊。平时咱们接触的不多，希望在奥运会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更多的来了解一下，来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运动。除了这些咱们和大家梳理的项目，还有很多一些更加平时生活当中接触不多的，以及一些新增项目，比如说像什么攀岩呀、 滑板、 冲浪这些项目呢，都进入到了奥运会的 赛场，也是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非常有看点的项目，娱乐性质更时尚更这个进入生活化的一些体育项目也已经在奥运会赛场当中去展现它的魅力了。马上要开始的东京奥运会，我们也期待着和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同时呢，在最后还是想和小齐再多说一句呢，我们四位前方的记者啊，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完成你们既定的报道任务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做好疫情的防护，大家呢都能够安全归来。 好，谢谢。 好的，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关于奥运会的话题我们就暂且告一段落，从下周开始我们将会把目光更多的集中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之上。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一次夜话再会。